主要是我认为我来了之后呢，第一是可以调节一下整个的这个感觉，要不然你们三位男士说起来真的是有点单调。还有一个呢，我是来学习的。 哎呦， 因为我现在比较讲究这个养生 哦， 所以我认为多节的到来可以带给我很多关于养生方面的一些内容。 哦呦， 终于自个儿给自个儿圆回来了， 听出来了吧？ 哦、 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是说的寻医问药， 哎、 养生就是我们诊所好久没开要开了， 哎。不过得先问一下多姐啊， 嗯， 哎，这两天我怎么觉得你突然间瘦了呢？ 真的吗？ 喝什么茶喝的多？先说， 哎、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啊！这两天闹肚子来着， 喝什么茶喝的闹肚子了？ 啊，它跟喝茶没关系，吃来着，主要是这不这两天出门了吗？ 出门， 哦、 这是我看你 去福建去了， 出门了，出门这个吃的不得丁嘴的。 哦，你看、 哦、啊， 所以告诉你不能吃独食， 啊， 要注重分享。 哎，我下午晚上都给你们发过去。 哎，那边现在热吗？ 哎，不热，不热，还比北京啊稍微还凉快一点。 真的？ 肯定比北京凉快一点。来北京有点不适应。 哦， 啊，你看我这个用"来"这个词用的是不是？这个，而且呢，你比如说今年在比较重要的茶区，像武夷山，还下了霜冻。 啊，真的？ 嗯，就这两天。就又有一轮的倒春寒，而且这个比较严重，还挂霜了，看了。 哎，那我能问问这样的天气对于茶是好还是不好啊？ 嗯，总体看还是好，个别茶区来看呢有影响。总体看好的意思是来说呢，你看这个病虫害的减少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你比如说这种虫卵啊，基本上都杀死了，我们今年在地里看到的这个小飞虫啊就比较少见了。那不好的地方就在于有的地儿像比较严重的或者山区上边，那确实要减产啊，有一些茶区要减产，这是肯定的。 哎，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茶 啊 是属于今年的新茶吗？ 新茶，今年的这个绝对是新鲜出炉的茶啊， 就今天这白毫啊。 啊，今天这白毫。 哦， 它是哪个产区的呀？ 啊，哎，好，你听了三年节目，这哪个产区都 我替大家问一下啊。 哦，有种设问的精神。 对呀、啊。 但是这个我们福建的福鼎，说具体一点呢，是福建省宁德市，宁德市是九县一区，它是这个九县之一，现在是个县级市，叫福鼎市，叫福鼎市。 哦， 就是因为它那儿出白茶，所以改成福鼎了，还是因为这个地方叫福鼎，所以那儿的白茶叫福鼎？ 都，那的白茶不叫福鼎，那是白茶叫白茶。 啊、哦，白茶。 哎，叫白茶。嘿，我那但凡慢一点，让你给我绕进去。福鼎白茶是现在应该说比较知名的， 嗯 啊，这几年市场认知度也比较高的。 对、 嗯、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们的编辑还专门跟我们说，说在节目的最开始就说关键词吧。 嗯， 其实后来我一看量又那么少、 嗯、 今天分享的这个我相信大家又都特别的喜欢。 嗯， 而且这个据说啊价格在蹭蹭的往上涨。 真 的,、哦、 真的 吗？ 当然是了，就这白茶现在有很多人在攒这个。 哎，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功劳吧？ 不全是。就包括像瘦了的多宝宝都说他卖出去的这些白茶很多他都想自己再收回来。 嗯， 那你收吧，我们组织听众全都再回给你。 我说实话，这还真是好事儿，真是好事儿。 哦，真的吗？ 哎，现在你这个这几年呢，因为我觉得这是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是原来的白茶的这个咱们说价格啊，允许我庸俗一下，白茶原来的基础价格比较低， 嗯， 甚至于说是过低。那这种过低呢就导致现在你觉得反差会觉得比较大啊，会觉得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觉得，哎呀，老茶感觉比新茶怎么还便宜啊，怎么那种感觉那是有的，因为原来的价格在这儿呢，现在的价格它上去了啊。但是有人说这是好事儿，不是啊？咱们就开头我每回到产区回来，我都说说见闻哈。我觉得总体上还是好事儿。第一，它还在一个理性的范围之内；第二个，大家尤其是你们都是城里人，也不像我们这个接触农业比较多一些啊。价低伤农， 嗯 啊，是一定的， 是了 啊。 因为人家在种这些，人家觉得也不挣钱，也没有信心了，而且还很辛苦。 对了，你说这没有信心太对了，因为这个农民呢，他这个咱们说茶农啊，人家是要指这个吃的，这个没有什么浪漫主义色彩在里边，这也讲不到什么情怀。那一旦这个东西的价格下跌，或者说像前些年那样都偏低啊，非常的低，价格可以说不够工钱，基本到不够工钱的程度。那什么概念呢？就是人不种了。那不种是好的，那这块地要有用呢，这树要都砍，而且总体要都砍掉，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水果， 对 啊，这些年在那边种的就是百香果啊，啊，火龙果都挺多的。那就是那个价钱上来的时候，那农民就种这个。那如果那现在这个茶叶的价格能够保护住农民的总体的利益的话，哎，那就提高了它的生产和种植的积极性，这是一定的。这一年看到呢，不仅说不砍了，小新苗都种起来了。 哦， 今年种的新苗很多呀、哎，种的非常多，比去年又多多了。 嗯， 好。 哎，那我能问一下，就是今年的这福鼎白茶，比起往年来说，它的品质怎么样呢？ 应该说还是非常稳定的啊，还是非常稳定的，就是有非常良好的品质。很多人也担心说，去年呢这个冬天，南方啊降雪啊，很多地方都降雪了，那北方不降、嗯、那南方降雪，那对茶叶生产有没有影响啊？我觉得咱们朋友们还是挺关心这事儿的哈。现在看起来都是比较积极正面的影响，口感啊，包括产量啊，我单说福鼎这一地啊， 哎， 还是非常好的。 好， 还是非常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哎，我们嘉宾呢是这个畅销书作家啊，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年轻的茶文化专家杨多杰，欢迎多杰。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很高兴啊，一周二就跟大家见面了。 合着我们节目刚开始是吧？ 对。倒流十分钟， 最关键啊，得把它介绍出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看我们视频直播。 哎，来。 啊，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是两个收看的方式，一个是咱们北京时间的 APP 啊，另一个呢上咱们北京广播网，在上面您一找也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 嗯、 两小时同步直播。 嗯， 今天我们分享这是豪华银针是吧？ 啊，豪华银针，你这名还挺好听的，白毫银针。 好，白毫银针 啊，对，所以我们叫古法银针的这个、哦、这个应该是白茶，大家都太熟悉啊，我就少提这个最基础的知识，三个等级嘛，白毫银针、白牡丹跟寿眉。 嗯， 那当然刚下来的是白毫银针了，但说是刚下来，它也不是刚下来，所以你知道我这人做茶我的慢，这茶叶我能给你准确说出它的生日，这是3月15号的。 哦， 3月15号 、嗯， 那应该是保质保量。 2018年3月15号， 对，2018年3月15号， 性格比较多变， 那也算是刚做出来的， 嗯、一年。哎，这个话你不能这么说，很多要快的话，18个小时就出货了。 哦，那人家手快 啊， 你这手慢。 对，我性子慢，主要是工序比较多。 哦， 工序比较多。那你看现在刚刚出来的是这个白毫银针，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能够到喝的程度了。啊，能够到喝的程度，那往后还有像这个牡丹啊等等后边的级别还没有完全做出来啊，这个一定要做足。 哎，我能问个问题吗？ 嗯， 刚才说这个是今年的茶， 今年茶， 就是说它的茶基的就底儿就是今年的吗？还是去年的呀？ 今年的呀，新茶呀，春茶呀， 新茶， 春茶，春茶。哎， 但是我有一问题啊，就是一般到这个时候，咱们一般说喝绿茶， 对啊， 喝新鲜的。哪有白茶也喝新鲜的？ 记不记得在节目里曾经说过，白茶要放几年才好喝吧？ 越久越好吗？得3-5年吗？ 嗯，3-5年就更贵了。 嗯、哦，你嗨， 是这样 说。 这个白茶， 但是这个适不适合这么新鲜着喝 啊？当然适合了。我跟您是这么讲这个道理啊，所有的茶除黑茶以外，所有的茶理论上都是以新茶为主体的，都是以新茶为主体。 嗯、 那你说，除去绿茶以外，都可以有一点年份的感觉， 都能放。 啊，白茶也可以，咱们说老乌龙也可以，现在市场老乌龙也不少了， 嗯、 红茶也有啊，都有。但是它是对于新茶的一种搭配，或者是一种补充。我觉得老茶呀，或者叫陈年茶，永远不是主体。那因为它数量总是有限的， 嗯， 总是非常有限的。那总只能作为我们，比如说大家伙自藏，或者说有机缘巧合去欣赏到，哎，平时喝一喝，这还可以。那你说基础的这种茶一定是新茶， 对， 不管任何一种茶，乌龙也好、嗯、红茶也好，或者白茶也好，基础茶类是新茶，而且任何一种茶做出来以后，在一定的熟成范围之内都一定是能喝的，这是没有差别的，除去黑茶。所以黑茶叫后发酵茶，以后咱们讲到黑茶咱们再说，它需要有后发酵的工艺、 嗯、 那么刚做出来那是半成品、 嗯、 那咱们还没到喝的程度、 嗯、 除它之外剩下的五类茶喝新的都没问题。 嗯，好好好啊。那今天呢，多宝宝来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茶呢，就是白毫银针。 嗯， 我们的关键词呢，就两个字，白茶。 嗯， 大家可以发这两个关键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问了很多的问题啊，而且我们今天节目实际上是有主题的，是让多宝跟大家说说这个茶叶圈的这些术语。 嗯， 啊。 哦哦， 比如说 这个主题啊，不是养生堂吗？咱们今天， 哎，这些术语跟养生是有关系的， 哦、真的。 比如说搓堆儿啊，等等这些。 搓堆儿， 嗯。叫卧堆、嗯、 哎，我知道， 对吧？ 对，但是你这个词儿跟养生，请问关系在哪里？ 很重要。当然，一会儿咱们一个 对对对，养老现在讲究抱团养老，搓堆儿。 冰冰说了，多宝宝，你写那本书的名字是叫《一茶一世界》吗 ？Right， 什么 Right 呀？叫《茶经心解》啊，《一茶一世界》，我一定有机会写一本啊，我要别白占这名字啊。 哎，多老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啊，谈一谈， 就是，你写那些推送的文章。嗯，怎么在文章最后还写着，优秀学员一班的张三王二麻子，二班的李四什么什么，这真的假的呀？ 什么叫真的假的呀？ 啊，我就是一班、二班、三班的这些同学们 啊，这是这个课程上的班级的同学们的 啊、哦，真有啊？ 那什么叫真有啊？ 哦，我以为 我们一直认为是你是幻想出来的， 我以为开玩笑呢、 啊。啊，对我编的还不够努力啊。 不不，主要是我们开玩笑开惯了，我们一直幻想着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是吧？ 啊，听众朋友们还是非常多的啊。这个啊，我都多说一句这个银针的事儿啊，我想起来就说，别说都忘了。这个银针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就是你分享的话，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普通的针是有区别的， 更细， 更挺实。 这就是对于银针最大的误解，啊，你这个很好啊，你这个反面教材很好。 针吗？ 啊，对，大家以为觉得银针一定是很细的啊，但是那我们就得二路针或者三路针才会比较细。真正的这个针呢、啊，银针呢、啊，是短粗的。是短粗的， 那它为什么叫银针啊？ 它总体是有那种毫尖的感觉，但是它不是说一定要像针一样的细，不是像针一样的。 它有尖儿 啊， 它有尖儿，对，叫棍儿又不合适，白毫银棍儿，对吧？不合适。 棍儿是两头圆润， 白毫红缨枪也不合适。 你说那是擀面的， 他说的很开心的，你不要拦着他。 哎， 白毫刀削面， 你看你看，我就说吧，他没说完呢，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是教大家辨别银针的一个方法，头彩针一定没有叫米针。 为什么叫头彩针？就是因为头茬的是吧？ 头茬的、 哦、 这个针又叫米针。 米针 像米粒儿一样。 哦，还真是、嗯、 是又短又粗又小的，不是那种细长的。 那里是泰国香米粒儿是吧？ 哎，是 长吗？ 是 嗯，对，他这方面他很了解、啊、 对对对， 哎，反正这个感觉要告诉大家伙儿，大家伙儿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显大个儿的这就是好针？ 嗯， 不是， 明白了。 浓缩的它是精华。 对，一般扳指都比较贵，比针贵，你知道吗？ 嗯。 哎，我能问个问题吗？ 没有扳指，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茶买回去之后，按你的观点来说，是不是应该存上三五年会更值钱呀？先甭喝。 我自己有存。 那我们到底存不存？ 当然是存了。 那就别喝。 别介，我觉得是也喝也存。就是有存有喝吧、 哦、就是现在喝和三年之后喝口感完全不同，对吧？ 当然有区别，这是一定的。 哎，那现在如果买回去，我现在就想喝的话，冲泡方法和三五年之后的冲泡方法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不一样啊！ 快表扬我问的问题专业不专业。 你就操心有点多，你也没有三五年的针呢。这 哎，对，你先说说买回去之后，我如果现在想喝它怎么冲泡呀？ 啊，冲泡非常简单。白茶的冲泡原理啊是这样的，你要注意它的这个工艺，叫重尾雕轻发酵。凡是重尾雕轻发酵的茶叶，冲泡时间一定不能过短，因为它的物质析出会比较缓慢，会比较缓慢。啊，因为是重发酵的茶，析出就会比较快；反之啊，它比较慢。这样的话，白毫银针，我在你的文章里也有写，我说也是这个道理，叫久泡不苦。你说会不会担心它比较苦？你头茶量不要搁太多，就是头彩针啊。你别看哟这么点小的，你来个十克八克的，别的浓了，有三五克足矣。啊，非常耐冲泡，我试验过，两壶水没问题。两壶水，那一 壶多大的壶啊？ 五百毫升吗？两壶水就泡这五克银针，还是有味道的。 哦，那它味儿还挺浓的。 哟，这么省呢？ 嗯， 它怎么说？它价格跟你还是不能接受。 哎，那它 太贵。 那这个入口之后，它也是回甘比较明显吗？ 回甘明显，这个白茶呀。说到底它有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甜， 嗯， 这是它不能替代的一个， 所以好多女孩都喜欢喝， 是， 哎， 而且现在可火了白茶， 对，因为白茶它有药用功效 啊，对， 嗯，它真的是消炎 啊，那肯定，所以说它今天有这样市场人数，我觉得不是偶然的， 一会儿咱们有机会可以慢慢再说啊，包括这个各地青现在不是出现了各种吗？比如福鼎，这是正产区的，郑和也是正产区的啊。除此之外，现在各地也有白茶呀，有各种各样的白茶，各省的白茶，各县市也产白茶，福建省内也有，各地也有。但是它跟这个福鼎啊白茶都是有一个质的区别，我都试过，尤其今年我还仔细的试了一试。 谁质的更厉害啊？ 是质什么呀？ 你不是质的区别吗？谁的 啊？这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口感上的甜度就是不一样。 哦， 啊，这个福鼎的这个茶，甜度上高， 明白？ 甜度上确实是高， 而且白茶那种甜啊，它是从那个喉咙里往上反的那种甜。 哎，你说这个感觉，我觉得对啊，它不是说那个甜在口里， 就是不飘， 吃蜜一样的感觉，不是，它是那种丝丝的甜，我觉得更像泉水。 嗯， 嚯， 这城里人喝泉水喝的少，我有的时候到山里我还真喝两口。 我们没喝过那么好的泉水。 你没到过那么野的地方，说是这个确实是它有一种干裂的感觉， 嗯， 它有点，你看那个广告，他说有点甜，它有道理，它有那么一丝丝的那种甜感。 哦，哎，你看一说一班、二班、三班的听众朋友发信息就说，对对对，我二班的。 哦，哎，这都怎么分的班啊？ 你看这没不是幻想啊？ 哦，就确实是有哈， 那可不， 至少二班的是有， 咱仨肯定都属于二班。 咱仨属于四班的， 那就这班里仨人是吧？加上伊娜，咱们仨。 哎，怎么会呢？还有什么课代表什么的，是不是？ 哦，也有， 真的 啊，还没有呢，等着你呢啊！ 哦， 这个我幻想出来的啊！ 是是是，就跟那天那个我们家是楼上的还是楼下的，反正我也不知道，就看两波的老太太跟那遛孩子，然后我在那等电梯，就跟人瞎逗，看见老太太带着孩子，哎呀，我说这。小小子呀，还是小姑娘啊？我说真好看，小姑娘。哦，我说真漂亮。我说那她有姐姐呀、哥哥什么的。嗯，她老四。老四。我说哎呀，太厉害了！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表 现。我不知道怎么接这话了。 你说这么会聊天的一个人，愣给噎住了。 当时我想，电梯怎么还不来呀？ 我想。 后来那叫什么名字呀？丁丁。啊，女孩子叫丁丁，我说为什么呀？嗯，甲乙丙丁，四个孩子， 真厉害哈！嗯，你是不是后悔问这问题了？ 是啊，电梯怎么满 了？有点尴尬，还有点尴尬。 所以我说四班的嘛。 哦，好。 来，甲甲，看看还有什么问题？甲 甲，有，来啊，咱们因为快广告了。咱们先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 好吧 咱们不留着。一位朋友叫玩主，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品质高的武夷肉桂在哪儿能够得到？ 你怎么问出一股红烧肉的感觉？ 玩主问的嘛，得认真一点。 玩主他应该玩世不恭一点。这个肉桂茶呢，它本身是武夷岩茶里边比较火热的品种，这两年呢应该说市场认度也比较高。除去大红袍以外，我觉得肉桂应该算最贵的了，在岩茶里边价格算最高，特别是可比水仙高多了啊！现在比铁罗汉什么也要高。品质好的，当然这个岩茶里有一些品牌，但是说实话呢，价格比较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怎么也得大几千。 嚯、 啊！你看， 你说的是一斤的吗？ 你说比甲乙丙丁那还吃惊？ 我跟你说，就是以后说这种话题的时候，让花花先把耳朵堵上，你知道。别把吓着，别把吓着。 不要钱吧，听听不要钱啊！这个、对它这很贵啊，比如说有一些牌子啊，一会儿咱们可以私信告诉这朋友也没关系的。啊、 你说的大几千是？ 一斤。 我知道那大几千是往五以上是吗？ 当然了， 这大几千可不往五以上吗？ 对，一定的。 哦， 五以下叫小几千 啊！不知道啊，这事儿 不知道。 那你确实得常来啊，长学问吧啊！这个 我一直认为大几千超过一千就算大几千 呢。哎，当然也有一些呢品种呢，我觉得也还不错，这就好。你比如说小几千，甚至说一两千，也有还不错的肉桂，但是这个没有牌子了，这就得您自己去淘了。那您说牌子作用在哪儿呢？我觉得一定程度减少您的购买的难度吧， 对，或者人保证一定的品质 啊、对，就说这意思吧，就中上等的品质啊，而且人有一些店呢你可以去啊，那这就是品牌的一个力量或者说它的一个作用。那价格上你也别挑人家，人家要比普通的怎么也都高几成， 对， 人家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得有这个成本在里头， 对 对， 是吧？咱说的都是实在的。 对， 来看看刘强的问题啊。我前些日子买的东方美人，放了一些日子，哎，喝起来好像没有刚买的那时候好喝了，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是这样啊，你茶越放，它的香一定会往下走，所有的茶都一样啊。那么但是水会越来越好，这个我就要跟每位朋友交流，就是你欣赏的是什么？有很多人说我爱喝老茶，或者说陈茶，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爱喝新茶。那你的确新茶的那个鲜灵度是陈茶或者老茶比拟不了的，这是没毋庸置疑的观点。你比如说今天这银针也是一样，银针你先喝的时候，现在喝的时候就是一种鲜灵度的感觉。有人说像喝泉水，哎，鲜爽，像喝泉水，有人说像喝那种鸡汤，其实不是鸡汤，它就是氨基酸含量高，富含氨基酸，你觉得口感是非常活跃。 氨基酸的汤也叫鸡汤啊，我的天哪。 不是鸡里头的那个鲜味的就是氨基酸吗？谷氨酸，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大概其实我们不是没怎么喝过正经鸡汤吗？是不是？你原谅啊，你看他这人， 我是不懂 啊。是你， 我还以为叫酸汤呢啊。 酸汤是鱼，酸汤分两种，一种白的，一种红的 啊。您接着说， 我爱着说这个，银针啊，你要再放五年，它一定不是这味儿，鲜度就会下来，但是汤里边会出现一种豆香感。我老说那不是豆浆，我喝的是熟巧克力那感觉。 嚯！ 那你想，它跟那是有很大区别的，它物质有转化， 味儿更厚了，是吗？ 就是单一味儿，我只能说那是单一味儿。你比如说今年的新的寿眉还没下来，你有机会你尝新寿眉，那和老寿眉能一感觉吗？连汤的感觉都非常不一样。 对， 这看您欣赏哪一个。当然，我也可以说我都欣赏。我今儿高兴，我喝这；明儿高兴，我喝那个。我这变俩茶了，这也挺好的。所以这个要辩证的去看， 但是茶的那种转换度会这么快吗？因为像红酒啊，开之后您放一会儿，您再喝第一杯跟第二杯，确实能喝出差别来。就算不懂的人也能喝出差别来。 能啊， 茶你看，因为东方美人也就分享了一个月两个月， 没多久， 对吧？它也就放了这么会儿，也就喝起来会有这么大的口感差别。 哎，我觉得跟它保存方式会不会有关系？ 包括 或者它泡， 包括他们家环境。可能都不一样。 当然我再假设一点，会不会跟这位朋友口感非常敏锐也有关系？ 也有可能 啊，我觉得都有可能，因为这个是有主观性在里边的啊，每位朋友的感觉不一样，有人还觉得放下去好喝了，它不一样。 好嘞，这个有任何的关于茶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CHWL876，当然身体有任何不适也可以来聊聊哈。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爷们儿》3月29日至5月1日将在地质礼堂上演，呆萌混混绝境逆袭，硬汉群戏媚不可挡，创下惊人好口碑的神剧，让你笑到飙泪。想快乐看开心麻花哦。 喂，儿子，有空常回家看看。 喂，老公，早点回家。 等我忙完这阵儿了，别让忙碌代替了陪伴，多一些时间给你最爱的人。4月13至16日，带上家人去三元桥老国展吧。2018中国国际珠宝展诚邀全球2000余家珠宝商，翡翠玉石、财宝欧泊、琥珀蜜蜡、紫砂手工艺品、矿金矿标等精彩亮相。 春天到，学而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外出享受美好时光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适中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 力布英语。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出仙台。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沙哑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渡道边，风早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郭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吧。 这个今天夜间呢，这个风力呢会逐渐的减小，之后发布的这个大风蓝色和沙尘蓝色预警信号就将会被解除了。那么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为八度上下，这个出现时间是在明天早晨的五六点钟。明天早晨出门早的话，就是恐怕还是要穿上毛衣类的服装。等明天白天气温上来以后再减掉一些。那么明天白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比今天略低一点。今天的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 24.5 度，明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23度。明天这个天气啊是非常适宜户外活动，一来呢是天气冷暖比较适中，二呢是这个风力明显的减小，三呢是这个空气优良，是一个户外活动的好天气。需要注意的呢是呢是明天早晨日出以后的一段时间，这个大气透明度非常好，也没有云的遮拦，这个阳光会比较刺眼，对这个驾车安全呢是不太有利的，那是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就是明天这个空气啊会变得更加的干燥，要注意补水润燥和这个皮肤的保湿护理。那么未来几天的话，就北京来说值得关注的就是13号也就是本周五的这个降雨和降温天气。降温的问题的话，今天的最高气温刚才说的是 24.5 度，明天和后天也就是周三和周四的最高气温还能保持在20度以上，但是呢到了周五最高气温就只有13度了，就到时候那个天气就比较凉一些了。关于这个降雨的话，是目前看周五白天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虽然是小雨，但是有可能影响到周五的晚高峰。在这个降雨的问题上呢，比如说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啊，什么时候结束啊等等，因为时间还比较长，还存在一些不太确定的因素，所以呢邀请大家这个密切的关注临近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那么也就全国的天气来说的话，明后两天关注的重点就是明后两天这个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这个呢就是因为随着今天影响华北地区的这个冷空气的继续南下，明天在黄河以南有大范围的阴雨天气形成，其中这个山西和河南南部，这个湖北的大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这些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出现这个大雨。那么后天就是江北的这个降水呢也有所增强，并且可能会出现这个强对流天气。后天呢，我国中东部地区大范围的阴雨天气还会持续。其中呢就是长江中下游南岸的不少地方还有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如果去往上述地区的话，就是要防范短时的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这个强对流天气出现，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郭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明天继续连线。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同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0124456。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西五环的晋源桥到衙门口桥的由北向南，西四环的定慧桥到科峰桥的由北向南，还有北五环的北苑桥到香白旗桥由东向西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再来看一下快速路方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还有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的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还有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好多朋友都发来了问题，要不咱先集中的解决一下。 好啊， 好不好？比如说龚相思说了，问一下多宝宝，怎么挑选茶壶？为什么我的壶倒完水之后壶嘴总有水滴出来呢？桌面上总有水，很苦恼。 那就挑一个下回倒的时候不漏水的呗。 您用那个塑料圈啊做一皮套，就跟那个好多管子似的都这样，因为壶短所以它就往下滴水，您做一个尖的那种引流的皮套，或者直接换一壶就好多了。 啊，那你说那换一个壶，我觉得靠谱， 靠谱吧？ 你想这个喝茶作为皮套，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东西它本身是个享受的事儿。 它是要在那个嘴儿那儿做一个皮套。 我知道你不用提它圆，我知道在嘴儿上，那就够瞧的了。在哪儿做个皮套？这个壶是这样，它这个。原来我讲紫砂壶挑选的时候，我说过这问题：泥型公款公是这么几点，其中有一个公就是功能。那功能性还是很重要的啊，不管是它的容积啊，泡茶是否好喝呀，断水是否准确呀，都还是有帮有用的吧。就是您在挑选的时候，外形当然是吸引您的一部分，可能这个作者的名头也是吸引您的一部分，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要脱离了实际就可以了。 嗯，信马由缰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啊，一看就是最开始我们在聊茶的时候就跟着我们一块听的。 哦， 他说这个因为最开始听咱们节目的时候推的每一款茶应该都不错，听着啊觉得都不错，但是后来呢一品尝觉得口感也一般呀。后来呢由于经常用玻璃的那个保温杯来冲泡，随着兑水啊茶水水温也有变化呀，后来慢慢听咱们节目就改了啊，现在这个冲泡呢也是有自己的方式方法了，也有经验了，后来觉得诶，没有不好的茶，只有不对的冲泡方式。 哎，我觉得讲得很好。 哎 哎，这个你原来老说的要怎么说呢？ 它是三班的， 不是哪班的啊？就是你说的那个家常味那个怎么的呗？你礼拜五老说，我老听你说那个 没有做不好的家常味。 哎，就类似于这个 没有，不是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做不好的家常味。 到底是不是你们俩主持的？是是是，大概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冲泡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的重要。那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食材的误解，或者说我们对一个茶也是个食材吧，那冲泡是一种烹饪手段，你就这么想这问题，那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不恰当的成分在里头。那反过来讲，烹饪也好，冲泡也好，都是尽可能的表现出这种茶或者说这种食材的优点，抑制住它的缺点，这不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应该做的事情吗？ 嗯， 的确如此啊， 调和嘛。来看看小熊问的问题 啊， 你怎么还问？你就这样说就行。 还不，我还是发一个微信吧啊。 小熊问的是，白茶的散茶跟茶饼哪个更好喝呢？ 它是俩味道，肯定是不一个味道，这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但是哪个好喝这我不能说，因为它有主观性，都好。那到今天为止，饼茶就是白茶压饼也已经进入到国标了，就在国家标准之内，这次修改的国标里边是有了。那也就是说它是可以被接受的，没有任何问题，从工艺角度来讲。那出现的口感是有区别的，那有的人说哎，我还爱喝饼茶，有的人讲我是好喝散茶，我都听说过。 饼茶是因为它的味道更加浓郁吗？ 它是有转化，因为你想它在压饼回软的过程之中啊，要过高温蒸汽，高温蒸汽做回软，那么这个过程之中你想它这个茶是有变化的，那变化之后再进行压制，压制过程之后你还要它干嘛，要烘干吧，因为那回软以后那是湿的，那要再湿的才能下形嘛，就有才有形状，那再烘干，你看这又经历了一个过程，它的工序就变多了。 哎，那我能问一个最简单最直白的问题，就是同一款茶，如果是散茶和饼茶的不同形态的话，它们在味道上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是回甘的味道，是回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还是说是 味型不一样，还是味型不太一样？那你比如说纯散茶的话，那可能味道呢比较的单纯，如果是饼茶的话呢，味道相对来讲比较丰富。 嗯， 对，其实小熊说的这个我倒是觉得就是见仁见智吧，因为它毕竟是同款东西、 嗯、 你懂我意思吧，同款东西你就是它的型不太一样，或者制作的工艺不太一样，那可能就见仁见智。 嗯， 就像今天上午那个我在交通台那边做节目，我们一块聊的是 D 级车。D 级车因为在四月份的时候奥迪的 A8 不是新出了嘛，然后就开始聊 D 级车，然后 D 级车呢跟它一比对的 ABB 的这三款人都有 S 级的，说那好，那咱们聊聊哪个更好。我天，这就更见仁见智了，太难聊了，因为更有主观性。你比如说像小胖说了，我的梦想车可能就是一七系宝马，对吧？然后可能张三人说了，我爸就开奥迪的，所以到我的梦想车一定也得是个奥迪。那你能说它就不好吗？其实也不是，哎呀，就很难聊，因为它不同款，就很难说了。 就口味不相同呗。 是的，是的，是的。 嗯、 但是你说单抠各自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优势。 对对对， 嗯， 最简单一点就看价格就好了。 嗯， 对不对？按车上来说啊， 哎，也不一定。我前两天呀、啊，然后呢叫那个专车的时候，叫到一辆特斯拉。而且是那个全景天窗的那个 SUV 版的那个特斯拉、 哦、 就一百好多个的，价钱漂不漂亮？ 嗯， 美不美？ 美啊。 小哥一边开车一边我说，哎，这车太酷了，你知道吧，我叫完之后我第一次叫到特斯拉的那种车、 嗯、 它停在那儿之后车门哗从两边骑、 哎、 你知道吗、 哎、 太漂亮了这车、 哎、 我说这车太好看了，他说嗯，就是下雨下雪和刮风不能开出来，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前两天下雨我开出来了，他滴答滴答往里滴水，你知道吗，因为那车门一开然后呢大风天你车门往起一开的时候，你想他那个 要 跑车还高一点吗，一开之后那风一刮那门呼呼呼，他说他不敢开。 不光是这个问题，就如果他要是停在一个中间车位的话 他起不来， 对吧？ 因为他感应，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我一开始要上车的时候，他给我使这个手势，我说干嘛？他说你往前站着。我说为什么？他说离旁边太近了，我开不开门。但是我依然觉得很好看。 哦、好吧，好吧，看出来了吧？女同志买东西跟男同志买东西不太一样。比如像小胖要买东西的话，他一定说操控怎么样？啊， 发动机几缸的， 哎，类似这种。 嗯、 但是你看小熊一说就是 好看， 漂亮， 有没有天窗？ 好看。 哎， 好看， 开车的人好看吗？ 那肯定是有趣。 哎，开车的人当然好看，因为是我开呀、啊。我只关心的是车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 他是这样，他这个，你比如说买茶器啊，特明显。你看那个女同学买茶器啊，永远都是我说你准备买个什么茶器？我说买个粉的。他说这跟茶器不挨着。那粉的跟茶器有什么关系啊？ 颜色很重要。 对，就是颜色怎么会很重要？颜色跟你泡茶好不好喝有什么？它这个弧形啊、容积啊、 都不重要，不重要， 哎、 不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颜色呀， 来个粉的，哎，来个粉， 形状啊， 嗯， 看起来光泽度呀，这个很重要。拍出来好不好看？ 好的， 有需求就有市场。 是 你不信？现在 很贵的，你知道吗？ 对啊，你做一个小猪的那个 的 是吧？佩奇的那小茶壶绝对卖脱销，我告诉你。 哎，我告诉你就这事儿。 从双鼻子出水， 我真不能理解。 哎呀，漂亮！ 你说我， 也可以选择，也可以单鼻孔的。 哎，花花，你不觉得要如果这样，咱们可以把咱们两家那些东西都收拾出来，然后直接卖给他们就好了，对吧？ 可以、啊， 一堆一堆的，我们 就不用放闲鱼上了、哦。 对，所以你看，我们俩其实走在了时代的前沿，你知道吗？ 好，我们聊点正常的啊。好的，第几个一百天说了，我在正常渠道买的普洱的茶饼，喝了几次，有股霉味儿。你说还能喝吗？反正我眼看着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质啊，放在办公室抽屉里边存的，就是熟茶的饼。 啊，是这样啊。 啊， 你说那霉味儿呢？它有可能是陈味儿、 苍味儿是吗？ 它都不是一个味道。你很多人他是分不太出来这个霉、陈和苍之间的区别的，尤其是在咱们北方的很多朋友，他不喝熟茶，他觉得这个大概都一个味儿。您说这还好听呢，还有人说是土味儿呢， 土腥。 哎，对，说的土腥味儿的，那它就是这么个味道，它是这么一种工艺的形态。那你这就是有区别，就有差别。所以说我没有看到您那个饼，我没法给您说，比如说它具体是不是霉变了。那您要说您看表面它没有霉变的情况，您又是在一正常渠道上买的，您又很相信那个渠道，或者说相信那个品牌，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倒不妨啊试着去接受接受。如果说我实在接受不了，咱再单说，您这不是都比较相信的情况之下吗？ 对，对， 有这个前提嘛。 对， 我觉得倒是可以接受。确实，我提醒很多人就是分不清这个陈、梅、仓之间的这个区别。那要到了梅味儿啊，你都喝不下去了，那是非常不愉快的味道。而且喝下去以后，那不是这个口舌不舒服，那是往下走的不舒服。你想，你吃了发霉东西什么感觉？你要说现在我还没感觉呢。那应该就不是。 嗯，而且一般像北方很难会有霉味儿吧？ 它有可能那茶饼本身的问题啊，这倒有可能你买到这种， 就是在南方就已经没了， 哦、就是什么买的就有问题。 哎、 但人家说 相信渠道 买的，是可靠的嘛。 哎，我觉得是这样，这就说到今天咱们主题就是术语的问题了，尤其形容味道，您说苍味儿，谁最先提出了这苍味儿？他觉得苍味儿是什么味儿呢？可能每个人对苍味儿理解，我觉得都不太一样、 对，就像你写的那个《一茶一世界》这书里头、提到 茶经心结， 提到过这几种， 他不在乎这个 特别、特别关键的术语吗？ 是这样的，这个术语这东西，尤其是描述口感的术语，就是存在主观性的问题。怎么来把我知道的味道传递给你呢？就比较难。最多最多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泡一杯茶，我喝一口，我说哎，有这味儿，你尝尝。你说啊，就是那么个味儿啊。我说对，那个味儿就是某某味道。 这也是受了客观影响， 一定有影响。你比如这还是说不好的味道，比如陈味儿、霉味儿、苍味儿。原来我讲铁观音的时候给大家讲过，我说有一个味道叫韵，啊，就说韵，就观音韵，很多朋友都听过。你知道人家安溪人夸这茶好，就说这茶有黄味儿，皇上的黄。 哦，高级了。 哦，说这个茶有黄味。 高级了，高级了。 这黄味什么味呢？这个大概也是一种韵，也是一种回口韵的一种味道。但是你听每个师傅的理解和他的表达不一样，他对那个东西的描述不太一样。要我现在的感觉呢，我大概能喝出那个味道来，那是一个掉头味，就是有一个急转式的掉头，它那个味道在你嘴里有一个回旋180度的，比如入口是甜，马上回口是一种酸，一种极度的酸，那这种酸给你造成一种很强的口感上的冲击和刺激，饱满，你就会觉得这个味道很立体，啊，你觉得这个茶很好，它是那样的一种味道。 哎，那我们接下来能不能就从茶叶当中最常见的这个，然后呢说几个专业上的术语，比如说描述茶叶味型的时候、 哎， 一般都会用到哪些专业的词呢？ 是这样啊，咱们要是想聊这个专业术语的这个问题啊，咱就得打基础上聊。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听咱们这节目，我是尽量的不说这个比较专业的术语，我怕大伙儿听不是那么清晰或者那么明白。但是专业术语的好处就是说，用最少的语言量描述出最大的信息，这不就是专业术语吗？啊，是吧？你们这个广播类也有专业术语，都是有专业术语的，对吧？所以我说，有时候咱们了解点专业术语呢，也便于您呢听节目，也便于您呢去和茶店老板啊，包括去逛茶包会的时候来做这种沟通。所以我觉得咱们倒是可以总体的聊啊，不光是口味啊，不局限在这口味上。我就说一个最关键的事儿，就是什么叫茶叶。 茶叶， 对， 茶特好喝叶、 啊、嘿，就这讲这么多年第一回啊，对， 我是够不着你，够不着 看我们四班的同学 啊，不得了， 聪明， 你得让他当课代表。 所以说不招四六呢，就从这儿来的吧。 六班，六班啊，是这样啊，这个。咱们一般讲这个叶子，你比如说咱就说这个兰花的叶子，杨树的叶子，它都是个叶子，对吧？咱们都这么讲。唯有这个茶，讲茶叶的时候，它就不是讲的这个东西。咱们一提到茶叶，永远是成品。讲茶叶一定是成品，对吧？咱们说你把那茶叶递给我，把茶叶递给你，一定是把那成品茶递给你。你要泡茶了，才这么说的。树上的那个就不能叫茶叶了。那咱们怎么那树上叫柳叶呢？ 叫原叶。 原叶呢，好像是一种化学上的对 付、那个。而且你说那个酒，一般都是讲究原浆。 原浆 啊，叫原叶。树上那叫什么呢？树上那叫鲜叶。 哦，叫鲜叶。 哎， 我以为鲜叶实际上就是掐尖最嫩的那叫鲜叶。 哎，对了，你看这有一个误区。你说那是韭菜摊鸡蛋，或者是那个香椿摊鸡蛋，它是上面的芽那叫鲜叶啊，有区别，有区别。咱们把一律没有进行加工制作的树上摘下来的茶树的叶子，包括芽，那茶芽叫什么呢？也叫鲜叶，茶芽也叫鲜叶，就是未加工、待加工的都叫鲜叶。这个与它的真正鲜与不鲜，甚至有一点粗老，都没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一律就都叫鲜叶。也叫茶青，也叫茶青。这青呢，你不加草头也行，有些地儿加草头也是这个字啊，叫茶青。所以你看到一个地方，你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就存在着鲜叶交易市场和茶青交易市场。比如说白茶，白茶就有，不是每个都有，有很多是没有的。你比如大量的乌龙茶没有鲜叶交易市场， 为什么呢？ 自己做，就是自己采自己做。普洱茶很多也没有，普洱茶也是自己采自己做，但是白茶比较特殊，白茶是有一个鲜叶交易市场，卖叶子。 是因为他自己做不了吗？ 它是一种生产模式的问题。那当地这个茶农很多是种茶不做的， 哦， 很多是种茶 不做的，还是自己做不了吗？ 哎，对，他不做，他就是觉得这个很麻烦，他觉得卖鲜叶更好，所以在你要到当地，到福鼎当地，你去看，就有这种叫鲜叶交易市场。那市场上很多人去了以后，有的很开心。有的很失望，开心的是没见过这景儿，所以每年我去那当地什么人最多呢？摄影爱好者最多，长枪短炮的拍，他没见过这种鲜叶交易。失望的是什么呢？很多的茶友说我上那儿淘点茶叶去，没有茶叶，人那地儿不卖茶叶，卖鲜叶。您的那鲜叶对您来讲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也没有意义，你也带不回来，那离开这儿没有俩小时就烂掉了，所以说他又觉得他失望。但是这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生产的模式，它不是每一种茶都是青和茶是分开的，白茶是分开的，这是一个小知识啊。 好，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啊，先要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茶里边的一些专业的术语啊，至少刚刚说的那两个我们都还听说过的， 对，还明白。 茶叶、鲜叶非常明白。多杰建议说一个我们仨都听不明白的，能把我们四班的这仨全都给考住呢。 多杰说那可能多了，我得想想。 对，我刚才就讲了，你们听明白说，没听明白说，那什么叫尾雕啊？你说 尾雕是一种工艺。 哎，对了， 对 对， 叫尾雕工艺。 是、 是的， 是不是组词，是解词。 哦，尾雕啊，尾雕 就放在最后的工序当中的吗？ 哎，对了， 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别两边聊、啊、他看两边人答的，他给肯定或否定啊。 就这一句就不对，尾雕在前面，谁说尾雕在后边呢？ 啊，真的、 哦，尾雕在最 前面。那为什么叫尾雕啊？哪个尾字？ 我想起来了，原来他说过，尾雕就是把它放枯了，放的尾 枯萎了吗？ 就是枯萎，对对对对对， 就水分蒸发了是吗？ 对对 对, 对对对， 那不应该炒青吗？ 两种方式， 还圆呢，这劲儿。尾雕是顾名思义啊，尾呢是枯萎之尾，雕是凋谢之雕。啊，那么你就知道这个词儿大概的意思了。咱们这个枯萎跟凋谢，你在咱们的生活中常用到，对吧？说我们这个花枯萎了，或者说这个花凋谢了，你都会这么说。草说枯萎了吧，花说凋谢了啊。好，那就是说植物，那怎么叫枯萎和凋谢了呢？首先来讲，水分不够了吧？ 那我们说的对着水分丢、 就是？对，你们说的是对的，都到这程度还说不对？它是一种，首先这是一种失水的过程，你要了解它是一种失水的过程。我原来在节目里多次跟大家聊过，我说茶制作不神秘，有机会、啊、咱们到茶山上聊聊这制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失水的过程。鲜叶你待不下去吧， 嗯， 刚才讲茶青，茶青市场鲜叶这么好那么好，拍一拍可以的，拿一两片没人理你啊，人都论斤卖，拿两片人送你了不要紧的，但是你待不下去。我也带过，我怎么带呢？我说下来我做教学用，教学用我就上边上有那个打印店，我说你给我过塑，塑封上，咱们就回去能教学用嘛。就上了一堂课，就黑了。 不，我教你个方法，你得加树叶子里头。 哎，这个方法我在以前香山常用， 对 对，捡红叶的时候常用啊。对对对，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你就只有这一办法，为什么呢？加树叶有一个好处。它湿水是均匀湿的， 对， 还能让那书呢吸点水， 哎， 它就往上把水分下去，你直接过速还不行啊。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茶呀，你想保存或者想运输，都是一个湿水的过程， 嗯， 都是一个湿水的过程。也就因为茶湿了水，所以它才成为土特产品里边比较好保存的一种，也成为了比较好运输的一种。能够走出当地的土特产品，一定是因为湿过水。你想吧，腊肉啊，腊肠啊。茶叶都是这道理，能够销得很远的这种东西啊，你比如我们现在到香港，你看那广味的腊肠，那很多呀，那都是销出去的，对不对？那你没有这个不行，你再看你土特产里边鲜货都不行， 对， 鲜货你比如水果类的不行， 对，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像辣酱， 对， 然后像咸菜， 那行， 这都可以， 咸菜也是湿水， 是是， 咸菜也是湿水，道理啊，药材，地道药材， 对， 你说我们这儿产这东西，人参，人参不是鲜人参，人参你得炮制过了。它得能够保存多少年的人参，所以说一言以蔽之，它就是一个失水的过程。那搁在茶叶里面，这叫尾雕。但是尾雕工艺啊，我说最后一句是要搁在前边的。 我想问一下，所有的茶叶类型都要经过尾雕吗？ 一定要尾雕，都是要失水，就都要尾雕。 好吧，来，我们说一个正经的啊。卫东、哦， 我刚才说的一直不正经。 卫东说了，能说一下多宝宝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吗？非常想买一下，可以。 啊，你说一下。 哎呀，我一说就错 啊！我就给你个正确 的 机会。 我说的都是他下一本书的名字 啊，这书叫《茶经心解》，谢谢你的支持啊。 茶经心解，嗯，而且在书里头，关于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术语是没有的。 哎，没有，没有啊，没有才得听节目。 那是下一本书的内容，《 一茶一世界》里边有。 对 对、啊，说不定大家都查那个去了，说不定还真有一本叫《一茶一世界》的书 呢。真的，我怎么印象那么深啊？ 那你可不印象深吗？一个礼拜听一回，印象不深。 来来来，还是说一下我们今天分享这款茶的关键词。 哎，白茶两个字啊，发送白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白毫银针。 对，而且是今年的新茶。 对，新茶，3月15号刚刚做出来的，那日子口做出来的一定是质优产品啊。 咱这说好，今年就一回啊。 啊，今年这个肯定就一回了， 是因为今年就有一个三样五。 对，我 跟得不挨着银针就做一回， 对，我们逼着让他全拿出来的啊，好吧，这个我们先要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茶。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岛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叫得很响亮， 非常响亮啊，是 吧？ 导致我一直认为这本书已经出版了， 就是公示，先公示后出版啊。 哎呀， 也要跟很多的朋友说非常的抱歉啊，比如说像毕丽等很多的朋友说我们这开车呢，好不容易赶一红绿灯，然后我就赶紧发，可是没了，真的是没了。 嗯， 真的是很抱歉，因为还是那句话，其实就像第一节的时候，真的是不太想说关键词，因为现在喝白茶的朋友真的很多。 对， 而且我上次就批评多宝宝太抠，拿的量也少。不过呢，他刚才也说了，白茶今年哈，这个基本上就不会再分享了哈， 银针没有了， 对吧？就不会再分享了，是吧？ 对， 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您得等牡丹， 好吧，好吧，好吧， 牡丹多点啊。 哎， 你看，像一醉也说了，说你看这白茶，说上次那个美人，哎呦，哥几个喝的觉得特别好，瞬间喝没了。 哦， 说以后还能再分享一下美人吗？ 美人可以， 啊，美人是可以， 美人可以，美人就是有一个备火，它公布比较慢， 不是得等虫咬吗？ 啊，对，是得等虫咬，但是虫子咬之后还得备火呢。 啊，对对对， 它就是制作完了以后，它有一个再加工的过程。 好， 嗯， 精加工， 备火也算这个 专业的名词， 对，是吗？ 算比较专业的吧， 一般吧。这蛋挞什么的不也备火吗？ 那叫烘焙， 还是有区别。 他饿了， 那个没法备火， 对，那不能见火。 哦，好， 是吧？那这个个还确实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完了这个蛋就是传递热的方式也不一样。那个就是这白茶呀，多说一句，白茶也备，乌龙茶也备。你比如说有些黑茶它也有加火这个过程，你看这过程延续着刚才的说法，这为的什么呀？说到底还是为了 脱水， 把水分下去。 哎，但是焙火确实不是茶叶的唯一的这个在用。 那肯定 焙火，你看咱们做就炒什么黑芝麻、炒干果、炒花生的时候，其实它也就要焙火，或者 是 那个花椒，做花椒面的时候，它也要先把花椒焙一下火，然后再把它弄碎。 嗯， 其实这也就是脱水的一个过程。 对， 一样 焙火花生嘛。 不光脱水， 没吃过是吧？ 没有， 改天给你们带点啊。 好好， 嗯， 不光脱水，还提香。 哎，是， 还提香，这一定有这个。当然，这是个意外的收获啊。我一直在讲，我说茶叶的制作工艺呢，它不是单独而存在的，没有一个茶叶制作小组在古代就一直研究这事儿，不是，它是广泛的从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中去汲取。你比如说，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的研究啊，没有这个。没有公式啊。第一，你比如说它跟制药的一定是有很大相关性的，或者相通性的。以前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茶人都是著名的药学家，或者说当时都是医药同源的时代，这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尤其在江南地区， 药食同源。 我说的是 医药同源 啊，药食同源啊。哎，你看他在这个时候，他给我一下， 他离你近 啊。他平时不说话。那个，除这个以外，你比如说我在江南地区看到啊。就是江西呀、安徽呀，包括于浙江，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做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他东西容易坏怎么办呀？备一备，或者熏一熏，就不容易坏了。菜干也是一样，哎，那反复的要做这种工艺，那就是因为潮湿的天气，它导致了你这个水分不能完全丧失，甚至于还有回水的可能性，它要吸到空气中的水分呢。那么潮湿的环境，那相对湿度的60-70%，还要更高。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要用这种下边有这种外力热的情况下去把它加工。那我想当时做茶的时候也肯定要遇到这种问题，回潮的问题，水分去不净的问题，他也要借鉴这样的工艺。所以这个茶的制作工艺一定是和我们的这个劳动人民的总体的制作工艺是相通的，有很大的借鉴性。 但是有一个词应该是茶当中的吧，叫卧堆。 啊，卧堆是。 好像在其他的领域听到的不是特别多哈。 对，卧堆是专门生茶熟茶，专门做这个的一个工艺，在其他的应该没有，对吧？您做绿茶哪儿卧堆呀？ 你看， 对吧？像我那花茶哪儿卧堆呀？ 嗯，不完全。 那个搓堆儿， 类似还是类似？你比如这白茶也卧堆 啊，也堆呀。 卧堆的目的是什么呢？让它再次发酵吗？ 对，产生一定的转化。产生一定转化，就是利用一定的，准确的说叫利用一定的温湿条件之下，让茶叶进行进一步的转化。那这个过程都称之为卧堆。那其实很多的茶最后都要归一下，我们叫归堆的这个过程，它都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 而且这个归堆的过程很多时候啊，在这儿我可以多讲一句，一定要在茶叶完全失水之前归， 要不然就归不起来了。 嗯， 对，就是要一点。 难吗？ 不，他就要这个。 风一来都刮走了吗？对， 什么？他说、啊， 风一来就刮走了。 我们在房子里归。 我一直觉得啊，当然我以外行啊揣测这窝堆啊，一定是因为你想要把它摊开，过去摊开的量，对吧？你要是晾成枯黄的，一阵风唰全刮走了，那我白弄了。所以等它还没有完全有一定湿润的时候，有一定重量的时候，把它先归冻起来。这样的话，我好方便收啊。 不不不，那也顶不住风，跟那也不搭嘎。 但是我收在一起了，给它戴一罩，不就能，对吧？你总比我铺了那么一大片，我怎么办呢？所以窝堆工艺一定是属于无意间发现的一种。哦，这样的话，这茶还能有一点不同的滋味出来。所以才有的后人说，哎，这叫窝堆工艺啊，其实就是搓堆儿。 豆宝宝，你可以， 我们四班的课代表还是不错的。 就这样，这都是末位淘汰制啊，我们这是这样的啊。首先您说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你把这当地的风想象成了今天的风，哪有风啊？这做茶要有风还好了呢，这做茶就希望有风，有风才有对流，它大量的天气风都没有，没有风，一起风还南风，南风还潮，潮的厉害， 不像北方，北风 对，咱们这是北风。今天要说起了北风天了，好，这是诸葛亮来了，给借了风了。我 这不怪小胖，小胖没去过云南这样的茶山的地方 啊，是吧？ 所以单凭想， 对，我哪都没去，朝阳区都没怎么出过。我告诉你， 这个对你不要单凭想象啊，是这样的。首先来讲，这风没有这么大，那得在南方，你比如说福建。或者说广东一带真起了风的都是台风，那只有那么大的风， 那太厉害了。 对，它没有像咱们这种，今天比如说今天咱北京这天的风可不小啊，挺大的，这种风它没有，它那种风都是丝丝的风，很小，能够有还是好的。这个制茶过程中最好来点风，增加空气对流性。那么你这空气对流就跟你晾衣服，你不也希望它来点风吗？道理是一样的，它好干呢，你这玩意儿一点都没有，它就不干。所以说希望有，他不会把这茶叶刮起来的。但是今天会拿这茶叶的干嘛呢？这个带风这东西选茶叶， 什么意思呀？刮起来的都不好， 刮走的就不抓了，是这意思吧？ 刮起来的都是轻的， 你看， 还是用挑拣的作用。你比如说有一些大的黄叶的叶片，叶片非常大，但是非常的轻飘，就是那种当年的蜡制叶或者这种叶子砸进去的，那人工挑拣很麻烦的情况下，风选。风选的就是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好，或者说效率就比较高。那是要用到风，那是机器风。 是，陈宏伟说了，能别让小胖再说话了吗？可以，可以。他主要是抢答，他主要 提出一些新的角度和观点。 那非常 对， 这同学起码他积极思考。 对，我们要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这样才能有火花，对吧？ 听众里头聪明人特别多，而且会举一反三。地南天说了，上回那本书呢叫一玩一世界，这回打算叫一茶一世界，那甭问了，牛老师下次写那本书就叫一吃一世界了，特别对。当然了，在此呢，我觉得像 Bling 啊、天天爸爸等很多的朋友，您提的建议非常好。其实我们就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比如说下周二多宝再分享茶的时候，我们争取在整点的时候先不说关键词。当然如果大家要说看推送的文章，那就单说了啊。比如说我们从17:30或者从18:00开始说关键词，这样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 对，争取啊。 我们这样其实那没用，你们上次咱们就没说关键词，一个都没说就没了。 是啊， 大家现在都知道直接从微店去买了。我们下次可以尝试让我们的机器人到整点放一批，半点放一批 啊。可以， 对吧？它分批投放就好了嘛。 可以可以，就比如说17:00到18:00这一个小时，比如说 放一半， 我先投500分， 对 啊，然后到下一个再投500分， 哎，对对对， 哦，可以可以， 是吧？ 对对对，可以。 还是这个机器人的设计人来了，我们还能知道有这个功能哈。不说我们都不知道呢， 这不也是 一根筋？我们 头脑风暴是吧？ 哦，好的，特别好。来看看朱丽君的问题，他说：“问一下豆宝宝，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买了一些当年采的春采的白牡丹压的饼。”问一下，这种饼是不是因为不够干燥很难久存呢？如何能够久存而且并且转化得很好呢？ 当年就压饼吗？ 嗯， 一般都要陈化几年才压饼。 陈化几年才压饼、啊、 一般不会当年 陈化了以后再压饼，它不得再让它潮湿再压，那样的话对茶叶 也会有损吧？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首先所有的压饼都得是一个制成的前提之下，是茶叶已经制成的前提之下才可以做压饼，不是它的半潮状态就压饼，不是这个状态。那所以呢，理论上呢，这个茶叶最好陈化两年再压会比较好。那您说我现压呢，可能就存在这问题。我不知道您怎么会问到这问题，是您发现您的茶饼里边有这情况，还是怎么样？它有可能这个水分呢去除的不够，去除的不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您要看啊，自己要掌握。我告诉你，去除不够的水分呀，很好把控在哪儿呢？不是光用手感，你喝那不香，香度不够，鲜度还可以。你体会这个感觉，就是喝鲜还是有的，喝香没有。 可是喝茶不就是要喝它的香吗？ 对呀、啊，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是 在喝香 啊，好， 所以它那不香。 哎，为什么说茶的术语只有这八个术语呢？ 它是叫基础术语。 哦，是基础术语 啊。基础术语就是我们说国标里边这个，我们的国标有一项叫茶叶分类，茶叶分类的这个国标里边呢，前面就定了八个术语，这就是茶叶工艺的基本术语。 分别是 你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有这个尾 掐尖儿、 尾雕、 鲜叶 啊、鲜叶、 尾雕、 茶叶、尾雕、 卧堆 啊，没说啊，还有一个杀青没说。 哦，我们刚才提到，但没解释， 对吧？这也是一个挺重要的术语。今天这是应用的最广泛的茶叶术语。 是，你想电影拍完了也叫杀青吗？ 嗯， 对啊。其实，比如说这一结束了，就叫杀青了。咱们现在好多事儿都是、 嗯、 都说这个，还不光电影了。我这一个活动啊，一个项目一结束了，咱也都提杀青了。好，这杀青就是结束了这个意思啊。它是结束了什么呢？它是通过高温的手段结束了那个煤的活性，那个煤不能够继续往下反应了，就是把这步结束了。但是大家不要误解，在哪儿呢？它的制茶过程并没有结束。 嗯， 能理解我讲这个吗？ 嗯， 杀青一定是拍电影的最后一步，杀青可不一定是制茶的最后一步。 所以它应该是在那个什么的叫什么？鲜叶儿， 尾雕， 鲜叶，咱 就 别加人话， 鲜叶，然后呢， 鲜叶完了， 茶叶，然后尾雕，杀青， 对呀、啊， 然后是卧堆， 啊不对，完了是干燥， 然后是干燥， 对， 然后呢， 干燥是这样的，你看杀青之后吧，很多人觉得就做完了，不是的，杀青是通过高温进行杀青，但是杀青完成之后的鲜叶中的含水量并不足以久存，还是高。 就是还要继续做茶叶，也就是说下边还有很多流程。 您比如说，你都看那个，比如说纪录片里边都有那炒茶，绿茶不炒茶吗？唰唰唰在那炒，那个很简单，那过程那叫杀青，那就是杀青。那你说杀青失不失水呢？一定失水，失的水量还很大喽。它做出来已经半干了，或者是很干了，但是那理论上那也只是啊，这只是半成品都不到，后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就干燥的过程， 哦、 还要再干燥。 那一样啊，像拍戏就算杀青了之后还有很多的事儿要做， 还得编辑呢。 对呀、 啊、 还做后期、 啊、 真的 是大概这意思， 是 这意思啊。 是 这个杀青，刚才咱们讲卧堆啊，卧堆还有比如说闷黄也是技术工艺之一。 闷黄什么意思啊？ 不是黄焖，黄焖是牛肉。 我没那么问， 它那个感觉像是那么的感觉。闷黄是黄茶制作的一个基本工艺。 那就闷黄这工艺不是存在于所有工艺当中，茶叶当中啊，只有在黄茶的时候，对吧？ 黄茶里边有闷黄工艺，再有一个就是发酵，这是我们说这个八个基础的啊，最基础。 这里没说焙火呀？ 焙火不是基础工艺，焙火是精加工的工艺。 哦。 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初加工，初加工做完了叫毛茶，毛茶再经过比如说焙火呀、挑拣呢、分装啊，那就进入到了我们精加工的环节，这还是两步走。 好，嗯， 但是听完这个以后，大伙儿以后听节目，这不就轻松了吗？ 嗯， 哎，聊起来的时候，哎，一提哦，杀青，知道怎么个意思，或者说你鲜叶是怎么回事，茶叶是怎么回事，要不然还真容易弄混了。 对， 对吧？ 对， 按你的话说， 按说那孟黄应该属于精加工了，你想它作为初基本加工的话，应该是所有茶叶共通的才可以啊，对吧？ 对呀、 啊， 它质疑国标的啊。 不是，我这是这个好学好问嘛。 那不是，那你发酵也不是所有都有啊，你绿茶就不发酵 哦， 对吧？啊，你看这国标我 说到发酵了吗？ 说了有发酵，八个里边是有发酵的，国标还是比你吃的透一点。 对对对对，要不然人家是专家呢。 嗯，反正介绍完这些术语啊，没觉得有什么难度。 哎啊，不，小胖，这样吧，这样，就是，可以让多宝宝说一点他们茶叶圈的所谓的黑话。 哎，这我觉得有点意思。 哎， 进一条广告之前，你先说一个。 啊， 让我们琢磨琢磨。 我先说一个， 说一个我们都没听说过的。 那你们现在 不能自己编啊，来吧。 要说普通话啊， 说普通话。 对， 来 ，come on， 不要一说就是黄味儿，我们就有点懵 啊。不说黄味儿， 好， 说黄片， 黄片啊。 嗯， 哎，放广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刚刚多杰出的是 黄片， 黄片，哦， 真的像是一种吃的东西， 哦， 对，或者说药里头好像有 药片。虾片，你说哪个？ 他说牛黄解毒丸，类似于这样的， 反正就是药里头可能有， 就是特别像这种感觉，是吗？ 啊、就是什么来一两什么什么，那二两黄片，类似，它像药， 还是像吃的。 乐器里边啊，就比如说像单簧管，他们的那个上面那个嘴儿那边呀、啊，会用竹子木制的一些小哨片、嗯，也有人叫黄片。 对、 哦， 哎，那个也叫黄片， 说的是带一个竹子头的那个黄， 哎， 啊，对， 你这呢？ 我这就是 把竹子头去了， 哎，对， 就颜色的一个 的黄， 哦， 这是什么呀？ 嗯， 这是茶叶精加工过程之中产生的一个副产品，啊，叫我们叫黄片，黄片这东西呢，基本上不能够出售了，啊，因为卖相非常的不好，但是我呢经常喝。我都留着自己喝了啊！按咱北京话说，这叫闷得蜜啊！咱自己来了就非常好喝，非常好喝。它是一种粗老叶， 哦、 啊，发这种蜡渣黄的感觉，大，这种叶子都很大，非常的轻， 就是叶子非常轻， 非常轻，不压秤，非常的不压秤。你那个有点像什么呢？那个重庆火锅老鹰茶， 嗯， 哎，有点那感觉。 哦、 你看这老鹰茶就飘轻，飘轻这东西不压秤。人家有很多茶是非常压秤的， 哎，这个特别适合花花喝，哎， 便宜。 你想，你80块钱能买一堆，恨不能够一年喝的。 哎，那还真 香气肯定还不差呢。 哦， 那便宜，那便宜， 哦、对不对？香气是不是还够？ 啊，反正他喝没问题。啊、我这是好话， 我 是 有点看不下去。 你想，他多宝宝自己都喝。 好， 他肯定证明香气肯定够才行。 黄片， 他可不傻，他可不会喝那不好喝的。 但我觉得这不算啊， 怎么 咱说的专业术语，你找了一茶的名字叫黄片， 这就是、 那不合适、啊。 黑话 啊，那再来一个，再来。 黄片应该不算茶的名字，它应该算是副产品。 副产品， 副产品。 哎，是所有的茶出来之后都有这副产品吗？ 都有副产品，一定有。 其实就边角料呗， 就跟高碎似的，是吗？ 哎。类似于不一样啊， 哦、 高碎是 当然不一样 之中啊、 哦， 它一个大一个小，这不一样。再说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叫角茶， 角茶杯角料， 这我们知道啊。 那你说什么？ 他俩说肯定不一样啊。 对， 有戏剧的冲突。 搅拌拌吗？搅动吗？转起来，晃一晃，均匀一些。 那我觉得从科学角度，这可能我的还沾点边儿。边角料角， 你说是边角料 啊、 嗯？我说是搅一搅，我这我觉得肯定不对。 高华，你呢？ 你就说你支持谁呢？他俩有一对的， 我支持熊力的。 哎，对对对，你是个名士里的。 确实是啊，脚茶呢有写作，就是咱们说这个行走啊，用那个脚，这个脚也有写作，鸡脚的脚，它是一个这个方言的音译，多是出现在乌龙茶里边。啊，乌龙茶里边像铁观音啊什么的，他就讲这个，他不讲黄片了，他那不叫黄片，那很多叫脚茶，脚茶就是，就是风选，就刚才我讲过风选，风选哦一吹，吹下来以后剩下那部分，就非常细碎的，不是大叶的，大叶的那叫黄片， 嗯， 细碎的这种叫脚茶，风选能选下来的这种叫脚茶， 哦， 所以说您要喝到一个茶的时候，它其实要经过精加工的过程。 嗯， 这精加工都是要上机器的，要上机器的。 嗯， 哎，那所有的这些，比如说在圈子里头一聊，这些大家都会知道是吧？ 嗯，得有一些会，要没有深入到生产环节的，有很多的也不那么了解。 有没有点像那个交易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专业的术语？ 你说的是俩人互相把手插到对方那个袖口里， 就是类似， 类似这种 类似， 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啦，类似于像这样。 我们土匪，我们是 不是类似于像这样的，就是 就行 茶行的 交易的时候嘛，行话会有吗？ 也会有，也会有。你比如说，就咱们老讲这个生熟， 嗯。 咱们讲生熟，今天好像说这是普洱茶的一个概念叫生熟，其实要说你是卖生茶的，就是说你是卖粗加工的， 哦， 那这是个卖生茶的，卖生茶的不是卖生普洱的啊，不是这意思，卖生茶的意思是说它是卖粗加工的茶叶的， 哦， 熟茶就是经过加工的茶叶，哎，你比如说王老板是卖熟茶的，那就是您做大庄生意的，您是卖那精加工茶叶的， 嗯， 还是说熊老板是卖生茶的，生茶的卖量大，生茶是卖那个粗加工的，它是不一样，所以以前对于生熟的概念跟今天这是有区别的，到今天在很多地方应用它还是这么用啊，它还是这么用，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差别性， 嗯， 啊，这种还是有的。 哎，在好早以前，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那个正经的八大术语啊，好久以前，比如说几百年前，那个时候就这么说吗？还是说它是慢慢演变到现在，最后被认证了？ 哎，一定是这个道理，就是一定是慢慢的演变到现在。你说的这非常对，为什么？这就是说茶叶在发展，在进步。你比如说四川，它跟福建方言系统都不一样， 嗯， 那叫法怎么会一样呢？不同，你这种不同，最要命的地方在哪儿？技术不得以继续交流。今天的技术是大交流、大融合，这是好的。这我认为是好的，你别看这白茶，咱就说这白茶哪儿都有了，云南也产，是贵州也产，四川也产，很多人说跟我说这个应该批评，我说呢，你要从积极角度看，这是一种技术的融合和交流，这在以前是根本达不到的， 对，多样嘛，多好， 那以前你走不出去，这各种工艺就在当地，你今天是一种交融，交融之后有碰撞，这是好事， 嗯， 但是前提是什么？统一用语。 对， 您比如说我打比方说你们这播音圈的全国各地同行在一块能交流，为什么？你们都学的一份教材出来的，你们这个聊起来无障碍，能沟通，在当年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不是学院派出来的，都是自己作坊里生产，子传父父传子这种感觉的，那你这样出来的结果就是说技术的闭塞，自己的力量能有多大呢？都是小的， 对， 所以专业术语的统一是有利于技术的继续进步的。 嗯，好啊，这个有一位朋友呢发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啊，说翻出来了一桶两年前的西湖龙井，就一直没开封，今天拿出来泡了一下，鲜爽甘醇的滋味没有了，但是也没什么异味，能不能炒虾仁呢？ 可以啊， 煮茶叶蛋。 不是，是这样的，你炒虾仁啊，我认为那么好虾仁你用点好茶叶，你别弄那打扫茶叶炒虾仁， 好吧啊。进一段广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卡罗拉家族特别版幸福上市，5月31日前购车，至高享2年零利率，

哎，是国家标准之一啊、嗯、这个也常在咱们节目里面说起来， 是的、 当然可能是只言片语啊，讲到这儿提起来啊说两句，那我相信呢人有的朋友是听懂了的，有的朋友呢可能就听了个糊里糊涂，或者听了个模里模糊。那这回呢咱们正好借着这机会呢把这一个一个给敲定敲定敲定，也就为了咱们今年这节目您听着更顺畅嘛。 是是 啊、因为现在说白了吧，聊浅了好多人听众还觉得不解渴。 嗯， 哎，咱们这听众听这么长时间了，很多朋友通过咱们节目人在启发了自己的兴趣，人在去了解，在用书去学习，还具有相当的水平。 对、 哎、 对，是你比如说像您问的问题就是多杰刚才提到的粗加工和深加工的茶，可不可以理解成深加工是粗加工的后续工艺呢？ 对，深加工是粗加工的后续工艺。那很多茶以前或者说很多茶农啊只能做粗加工，粗加工做完了以后，你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么就要交给国营啊，比如说国营有收购站来收购你的茶，但是人家收购上去之后再要做精加工。再举一个例子，这你听着可能就更熟悉了，大家都知道一种茶叫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有一个别称叫翻装茶，叫翻装茶，翻是哪个翻呢？就是外翻的那个翻，哎，就是当洋人的那个讲。为什么叫翻装茶？就是当时的东方美人茶都是由台湾的茶农做粗加工工艺之后到台北交给当地的洋庄，因为这茶是出口的，当地人自己消费不起，他交给洋庄，洋庄收购以后再进行归堆，再进行焙火，再进行挑拣，再进行精加工的工艺。因为过了洋庄这一道手，所以这个东方美人茶有一个别称也叫翻装茶。那这个正好也就能够更让您好好的理解这个粗加工跟精加工的这个关系。 好，这个因为我们啊每次的节目尤其聊茶的，因为聊时间多了，有的可能从第一期听的到现在，您基本上已经算是半个专家了，是吧？好多术语您都非常明白，但是每次呢都有新的朋友加入进来，这个时候没关系，我们一直都作为小白的角色哈、来这儿跟您帮您探讨点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诊所了，好不好？ 好， 今天不仅有这个两位杨大夫和王大夫坐镇啊，还有专治这个妇科的熊大夫也来了啊，所以呢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妇科不是这个关于这个身体有一些什么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问一问啊。 对，尤其是亏嘴的， 哎， 胃亏肉的，我们主要治这个。 是是是， 您专攻的叫妇幼保健 啊、好，来几位大夫，咱们认领一下葡萄的问题 啊 葡萄的问题， 老人啊三高，想喝点茶降降这三高，但是呢又怕喝茶影响睡眠，请问喝什么茶好呢？ 你们先来还是我 来、 啊、 三位大夫。 多大夫肯定是多大夫的 啊、多大夫， 我觉得人家怕影响睡眠，那一定别让人喝太多的像普洱啊什么的，我觉得喝白茶可能还好。 一点一点说啊，分时分量。首先来讲呢，老人上午饮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午饭之前，我们有很多这种体弱的朋友啊也想喝一些茶，一他感受茶的快乐，第二茶中它有很多营养的成分啊，也非常有利于您的身体健康，包括于三高。那比如说老人这种感觉，您能不能定这样一个跟过午不食的感觉，咱们来过午不喝，午饭之后咱尽量就不喝茶了，但是上午您喝是没关系的，您刚起来早上九点钟吃完早点，午饭前来两杯茶，这是好事儿，这绝对不是问题。他也没那么大劲儿说定十二个小时还倍儿精神，绝对到不了，咱这不是提神的这个药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喝的时候说下午晚上想喝一口没关系，我跟您讲，第一道茶别让老人喝，二三冲之后您让老人喝就可以了，它的咖啡因含量相对就会很低了。再有就是您不要给老人泡浓茶，老人呢口感上容易偏重，但是这个时候你口感上合适了呀，你物质上就超量了，你那茶中含量物质就超量了，所以你的口感上别太满足了。 杨老，您说歪了 啊 啊！那喝点什么茶可以降降呢？ 降的什么呀？ 三高啊！ 三高啊！ 对， 喝茶一定对降三高都有好处。 刚才说半天说什么呢？ 所有的茶吗？ 说怕提神啊，这个对是都有好处，但是总我给您建议吧。比如说黑茶类的可以尝试，那您刚才说普洱类的太烈我来不了，饮熟普洱 哦， 别饮生普洱， 对不对？六宝可以吧？ 对， 对， 对， 湖南安化的黑茶也可以吧？ 对对对， 这都没问题。啊，服装就是湖南安化的黑茶嘛，这都没问题吧？来点乌龙茶，香的甜的。 对对对 对， 对， 而且您还跟您说，应该啊给老人啊搭配着来。现在这个餐还营养餐还搭配着来呢，您喝茶也是一样，来几种花搭着，这种比较好。 多老，我再说一句，提个醒啊，就是我妈妈呀，前一段时间吃那个降血压的那个药， 哎， 吃完之后呢，有一天啊，突然发现那个没管用，血压反而还高了。然后我们综合的分析了一下，发现她是一喝完药没多久就开始喝茶了，而且她喝茶喝的是浓茶。后来第二天呢，当然这是因人而异的事情，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啊。第二天呢，我建议我妈妈把这茶呢就推后了，不要吃完药之后马上喝，因为她降压药每天早上吃嘛，你可以中午之后稍微喝着，哎，好多了。我只提醒一下，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特别好的提醒，因为都说了，吃药的时候千万别就是茶服送药嘛，对吧？说茶能解毒嘛，对吧？所以这个。 嗯， 您首先在最开始的时候喝的时候一定淡一点，别太浓，其次呢药别停，再其次呢就是药和茶之间别离得忒近， 对，有点间隔时间、 哎、是的是的是的、 嗯、听护士 的， 哎， 但是、嗯、吃了这个降压药以后就不能停了， 是那没 办法，那是没法弄了， 怎么办呢？ 嗯， 哎，行，来那个让熊大夫说一个吧。 哎呦，这个熊大夫合适吗？有人问了，请问黑茶对降尿酸有效果吗？ 这来吧，多大夫， 怎么又是我？ 这不是我研究领域 啊， 啊，我是治胃亏肉的。 尿酸 就比如说我怀孕了，我能喝茶吗？像这种， 对，小孩能不能喝茶呀、 哎、 这个我可以、 哦、这归熊大 夫，还是妇幼保健。这个我说哪个问题您告诉我？ 尿酸， 尿酸 降尿酸， 对 啊、我觉得有一定作用。尿酸，我先问问，这是跟痛风是一个路子？ 类似， 类就是 酸大了就痛了。 哎，对对对对，它是一个连锁反应嘛。 对。 这两天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啊，在当地啊，这海鲜吃多了。 那肯定是喝啤酒也喝得多呗。 他那天倒真没喝啤酒，还真他有痛风的底子。 哦。 他有痛风 底 子 好。 啊，这是什么好底子呀、啊？这个啊，完了以后第二天跟我说脚疼，觉得有点上不了山了。 哦， 但是我说你这个你还能不能喝茶呀？他说我感受一下，他是自己感受。你这东西其实都是因人而异。 嗯， 他光说你不管用，你感受一下，你喝的是舒服是不舒服，就跟吃一东西似的。 嗯， 让你吃你吃不下去啊。完了他感受一下，他觉得我行，啊，喝的白茶，喝完了以后他觉得他是舒服的，他因为他也是微量，他没有到穿不上鞋那程度， 嗯， 他到完成，但是他感觉出来，他说这两天第一他不能吃了。这吃海鲜是肯定不行，那闽东啊都是小海鲜啊， 对， 顿顿吃的没别的， 多棒， 好吃、啊、 是我这你刚才跟我说一遍了，这是好吃，我下回咱一块儿啊，下回咱一块儿、 哎、 这个但是他喝茶他是可以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影响，真心话、 嗯、 啊。 Frank， 你有补充啊？ 我想补充的是、 啊、你看他们家有谁尿酸的， 不是，是茶，它是饮品，它不是药， 当然 是、 哦、 一定的， 是， 所以千万别说它能治，我们只是说在生活习惯上， 不，不用，小熊你可以补充的是在北京吃福建菜 小海 好吃的地儿在哪， 哎，我就想说这个推荐一个吃福建海鲜面的地方，就是在虹桥那儿，那儿有一家，这不是在大红， 不是卖珠宝的吗？ 对对对，不对，不是，不对，在小红门，就原来那个批发市场的那个，那大红门还是小红门啊、 哦、 坐那儿的女性是不是脑子都不太好使， 就是南二环那片儿， 不，你说是海鲜批发城啊还是 不是，它就是服装啊什么的小商品、 啊、那南二环，南二环， 南二环，对啊，就南二环边上，那是大红门还是小红门啊、 哎、 那我行了，我知道那南三环外边南四环里边， 哎，对对对对对，有一家 不是， 不是百荣啊， 不 是 百荣，我跟你说这地儿在哪儿啊，我知道了，这个就是那会儿卖布料子特多的那个地方， 窗帘布什么的， 那还有没有啊， 没有， 那地儿没 有 了，但那个小店还有， 是吗？ 嗯、 啊、 就做福建海鲜面的， 大红门那条路啊，路东了，路东了、 嗯、 路边上、 啊、 不大的一家， 对，因为那儿好多福建朋友在那儿做生意，所以他们家就做那福建海鲜面，你一进门之后就好多小箩筐里头放都是小海鲜、 啊、 名字记着吗？ 不记得， 无名小店， 嗯， 有名的 无名小店， 不是，他有名字，但是我不记得了， 哦， 特别小那店， 哦， 叫什么春，好像是， 一点印象都没有， 反正就是海鲜粥， 海鲜面， 海鲜，海鲜面， 嗯， 海鲜面， 海鲜粥那是火旗， 这节目没法听，我告诉你， 哎， 海鲜粥那是火旗，我是应该 有三四年。 哎，得，怎么也得三四年。我大概在三四年前吃。 生意那么好的那儿。 那会儿是不错、 而且应该当地的就他们那个圈子的话，我应该去那儿吃， 对，都是那边的， 好， 再来看一下 Frank 啊，他说我早上喝白茶，大概9-10点钟，中午呢就会觉得有点反酸，吃完饭喝普洱吧，晚上就会觉得胃不舒服。我这身体体质是不是不太适合喝茶呀？ 你有一个问题啊， 喝红茶就上火 啊？不，嗨，这全不对。这个我先说一下啊，我觉得有可能问题出现在哪儿。饭后不要马上喝，特别重要。 我觉得他应该喝这样的茶，应该吃一点茶点吧。 一个是吃茶点，一个是你一定饭后隔1到1.5个小时才喝茶。很多朋友都是饭后，饭桌一挪茶桌，来两杯茶吧。 对呀、 稀释胃酸，它稀释胃酸不利于消化。 好多都是边吃饭边喝茶， 那更不好。你比如说吃完饭觉得很油腻，想喝一口茶怎么办？我教你特简单的办法，拿那不太好的茶叶泡浓点，漱漱口得了。特管用， 这也一般。饭后有吃甜品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绝对清口。夏天如果你觉得特别有那个吃完之后有负罪感啊，你就来点什么薄荷的，这种的特别解暑。冰淇淋。 说到甜品了，双井不是新开了一家19吗？就在麦乐迪的对面。前两天我去探了一下，他们家有甜品做的太有意思了，是杏仁豆腐。但是它做成了小寿桃的模样，就做成了一个特别鲜亮的一个桃子、外头那桃子是白色巧克力、打开之后里头是杏仁豆腐、那甜品太逗，那甜品做的太好了，真的。 哎，说到甜品我也推荐一个，离你那儿也不远，就在那个国贸37新开了一个叫拆什么的，是纽约的一个网红店，刚开的，3月15号还是几号，反正刚开，然后4月1号当天开的，我当天去了之后没赶上，然后后来我又去了。目前他的几个推荐款还没出来，包括像抹茶千层什么还没出来。现在有一个草莓蛋糕，哇，巨好吃，特别的好吃，吃完没有负罪感的那种。如果喜欢吃那种的，就是你觉得吃完之后哎很舒服，整个人精神特别神清气爽的，您可以去那儿尝尝，特好吃。好啊，来，我们再插一个茶的问题。这个文姬起舞说了，说我原来问过一个问题，是关于祁门红茶的，也是跟术语有关系。在祁门红茶的制作工序当中，有一个叫紧门的工艺，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工艺？ 紧门。 紧门还真是不太了解。 你看，问住了 啊哈， 出了一个就问住了。 特别好， 我的天哪， 特别好！ 小茶我们都能答出来，紧门你答不出来。 他问你高兴，我让你高兴高兴。大晚上的， 杨多杰不知道啊！ 啊，好家伙，给说一遍。 来来，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好的啊，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个睡觉也减肥，哇，特别棒。他说了，同年份同价位的不同品牌的福鼎白牡丹，为什么有的牌子喝完了会胃疼，有的就没事呢？ 那就喝您觉得不胃疼的呗。 特别棒。 这原因是为什么？ 那原因工艺上的差别太大了。 嗯， 你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工艺吧？那我刚才给你讲了，就这几项里边每一项都有折扣，每一项都有折扣，这跟做饭不一个道理，是吧？ 这个鬼迷心窍特别逗啊，因为刚刚就是问他，就是跟他回答问题的时候啊，没念他名字。他就觉得，哎，我这名字是怎么回事啊？好多人都不念，审核还审核不过。那你就换一个啊！ 这不还是个歌的名吗？ 就是啊， 是有 对对对对 李宗盛的 对 对对对。 哎，你哼两句。 鬼迷心窍啊、嗯、名字我都想半天还让我哼两句你们哼两句 你不号称中华小曲库吗 那开玩笑那得看多少年的啊李宗盛那太早了 你也讲年份啊 我一会儿搜搜词儿应该能出来方说了西蜜白茶怎么样宝宝贵吗 什么白茶 西蜜白茶 哪俩字 你怎么今儿净掉链子呀、啊、你 愁西的西 啊 愁与西的西蜜秘密的秘西蜜白茶 这是个牌子吗 不知道啊 我觉得应该是牌子 我觉得是个牌子 不是产地吧 不是 产 地, 是 产 地 就是个牌子 嚯你要说这牌子这个现在他们说啊我这回去问而且现在咱们有这个多少家做白茶呀、啊、他们说可能厂子有300多家我是要造反呢这是 在当地是吗 啊 天哪 300多家我说那要是这个品牌呢它品牌上千 嚯、 啊、品牌上千你算这多的规模啊这个比去年又翻一番了 哎所以这位朋友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茶的产地和年份告诉我们 有照片什么的 对, 对对对 我每年去有一重要的内容就是学习新的品牌 拍照片去 我的不用你拍满大街都是那大大个的灯箱广告一溜一溜的谁最新谁上的最多都是这样现在 来看看叮咚的问题他说问一下豆宝宝白茶饼怎么保存他说来厦门出差朋友给了几个饼的寿眉10年的喝了觉得还不错 那不错就喝哈这个好这好朋友10年的寿眉现在也不便宜了这个饼茶呢是这样它的保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您现在人在北京的话呢注意第一它应该是有这个纸来包装的我不知道外边还有没有袋儿如果有袋儿是最好的我说的是这种牛皮纸袋儿 嗯、 啊，外边牛皮纸，里边是这个锡纸的这种啊，那是又防潮又避光，这是最好。没有的话呢，您起码把那张纸保存好了，哎，保存好了，最好找到这样的一种袋子，再把它搁进去，防潮避光除异味，保存好，随喝随撬。那比如说您要是喝一饼茶，我建议你不行就给它都撬开， 嗯， 撬一饼，剩下都保存好了，别来回来去折腾这点茶叶。 好、啊，对对对， 嗯。 这个续写青春说了扁桃体发炎喝什么茶呢 白茶白茶 白的吧 真的白的 消炎消炎 用白茶漱口也特别好 对 还有豆花花问了有人说呀普洱的原茶做成熟普洱就浪费了应该做成生普请问做成熟普的茶是相对来说不好的吗 嗯这话一定是卖生普的说的啊真心话呀是不是、 嗯、 不是这样的首先来讲我给你纠正一个有意思的观念很多人都觉得生普比熟普更高级但其实这个恰恰错了从工艺的角度来讲生普的门槛远远没有熟普高远远没有熟茶高、 嗯、 所以现在你看到生产熟茶的厂件是非常少的、 嗯、 是凤毛麟角的生产生茶的是遍地都是的原因就是门槛低基本上随时都可以入手因为它无外乎就是一个晒青绿茶嘛它就是一种晒青绿茶说到底那种生茶 嗯 那熟茶就不一样它里边有很复杂的发酵和加工的过程在里边说白了吧做的真不好喝你真卖不出去 哎我就特想问一下小熊就是现在在北京吃那个素菜吃特火的叫什么 好几家呢 比如说我知道一个叫什么一出莲花 对不是一出莲花那个超市那叫那个 现在叫普 莲花空间 对 啊莲花空间啊对对对哎像他们那儿比如你吃素餐他们是不是应该搭配比如说 会有茶 是有吧 对有一般像他们都有你包括那个原来咱们在鬼街上去过的那个吴玉泰他们家的、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包括呢那个梅州东坡下面的地舒适空间他们的、 啊 都是跟茶有关系而且那个李涛我们知道不是在那地舒适空间那儿盯着吗李涛本人就是一茶痴、 哦、 就是对茶研究的那没跑嗯，所以要如果你会发现很多的素菜馆其实他对茶都比较推崇的但是良莠不齐 嗯，那肯定、 有的是真懂像李涛这样的有的是装懂啊、还是要看自个儿 嗯， 但是好多素菜是用茶做的 好 它尤其它的香味儿比如说很就把那茶焙干炒熟之后它茶的香气然后去带动豆制品的香气 嗯 嗯最多龙井虾仁儿 有 而且做红烧肉好多都放 对对还有一个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茉莉什么虾仁儿就是虾球这种类、 是是是茉莉花炒虾球嗯这个花花应该非常喜欢是吧来啊今天咱们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分享了很多茶的一些专业的东西